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翻到嚟啦，啊，咁啊，即系喺呢一节，我哋都去补充一下，头先我哋即系，唉，啱啱讲到嘴唇边，讲一个叫做丁权复核。 丁权啊，4月8号呢一个嘅高院咧，就有一个嘅裁决，因为呢一个嘅长洲复核王 郭卓坚。郭卓堅他做 JR 都追得好濫喎！ 哇，我諗幾十個，有時我睇佢有啲理據係，即係佢真係手寫佢份狀紙嘅啫。 唔係，有時我諗佢有時聽下我啲節目咧，講兩句咧，跟住佢就做。 係啊，所以我有啲擔心嘅，有時會唔會係 會唔會濫得滯咧？ 唔係啊，會唔會因為佢寫個理據複核嘅理據係唔夠扎實咁，但係咧？就敗訴之後咧，就壞咗件事情啊！我係有啲咁嘅擔心㗎。不過，今次呢個關於丁權嘅覆核案咧，就係世警覆核案嚟嘅。咁啊，即係雙方，即係政府又好啦，呢個鄉議局又好啦，郭卓堅又好揾嘅大狀咧，全部個個都係即係響當當嘅。 係啊，你見到政府咧就好認真去做嘅。 係。 咁嗱，雖然你見到即係呢一個鄉議局係建制派啦，係嘛？你見到劉業強，佢亦都係林鄭嘅嚇，即係叫做係選票恩主啊，係嘛？ 佢喺自己鄉議局開會都話：我係幾時都係林鄭嘅，即係堅實後盾。No matter what， 係啦，嗱，你見到喂，佢都會咁樣表忠啊，係嘛？喂。咁冇理由嚇，即係相撞啫，係咪先啊？嗱，咁但係見到今次嘅覆核案咧，就真係好似點解會辣到梁福元講，係嘛？哇！即係我搞到好似抗英抗暴咁樣樣噶，抗英抗日咁樣樣噶，係嘛？大不了咪即係快靚正人大釋法咯，係嘛？即係呢個真係好笑，係嘛？即係 咪以前鄉議局裏邊嗰啲土豪鄉親都係咁樣講嘢嘅， 係 啊要。呢、这個咩咩咩起義啊， 係啊， 革命啊，又見血啊，又攞槍啊，上山啊，咁樣喂，大佬真係咩狼嘅説話都講盡嘅， 猶言在耳。當阿林鄭仲係做呢個發展局嘅時候， 局長 係嘛？喂，佢嗰陣時啊搞呢啲咁樣嘅即係僭建啊，尤其係即係哇超過三層啊嗰啲咁嘅丁屋咧， 要取替 係啦， 放話就要執行取替咁樣係。 嗰陣時嗰啲高佬和啲點講？係嗰陣時嗰啲咁樣嘅鄉下佬點講？喂，大佬，咪有林盤正事啊，將你個子公仔係咁燒咯。 佢真係燒㗎，嗰班友爭在未係當年97年之前對待阿陸公偉嗰啲講法咋？ 啊，冇啊，未指話強。 系陆公伟就话嗰阵时要强奸陆公伟，你唔好入嚟入村啊咁样，喂几恐怖啊嘛！喂，就系呢土豪，即系低处未算低，我哋普通香港人系唔会谂到咁样讲说话。 系啊， 乡议局代表。 系吓，咁好啦，嗱，你而家见到咧，嗱，本身咧呢单案咧就判咗出嚟之后咧，就话嗱。就算郭卓堅啦，其實都係贏一半啦。所謂贏一半嘅意思， 部分嘅上訴或者即係申請司法覆核嘅理據係得以確立。 係啦，咁啊，即係譬如就係話，如果你自己有私人土地嘅，咁就你就可以繼續喺度起屋啦，係嘛？ 用私人契約嘅地方咧，就去起屋，用你嘅丁權去起屋。 但係就唔可以再用嗰個私人協約方式，或者換地嘅形式，係嘛？再就咁樣去申請起屋啦。 係啦，過去就三種噶嘛，私人協約啦，換地啦，跟同埋咧就喺自己嘅私人地方或者人哋嘅私人地方嗰度咧就行使你嘅丁權，就去申請呢個建屋嘅牌照，咁就可以起屋啦。呢三個嘅條件嘅咁樣，咁因為今次呢個郭卓軒嘅司法覆核咧，就有兩個條件咧，就唔可以做得啦。不過咧，嗰個喺私人地方上邊起丁屋咧，呢個咧係繼續嘅，甚至乎係得到呢個法庭嘅裁決係確立咗，就係過去咧，因為呢啲 鄉議局代表，又或者係呢鄉紳咧，就強調多次強調就係基本法第四十條嚇、嗯啊，就講到明呢啲係新界原居民嘅合法傳統權益，可圈可點就係呢六個字啦，合法傳統。同埋權益，呢句叫 right 嚟嘅。 喂，而且行咗半世紀啊，四廿幾五萬年。 44年啊， 係啊， 44年啊， 咁你就算係即係以前啦， 由1972年開始啊嘛。 港英政府都買呢班友怕噶嘛，其實係。咁、嗯、好啦，嗱，本身咧即係成件案咧判咗出嚟之後啦，即係其實誒嗰陣時我記得好似劉業強定係邊個咧，佢嗰個 instant 嘅反應都覺得即係無可無不可啊，係嘛？係、嗯、冇所謂啊，反正我哋而家我哋過去嗰年啊，即係好似2017年啊，嗰陣時佢哋做個統計咧，就係話係七成嘅丁屋咧，其實都係喺私人農地嗰度起嘅。 係啊，七成幾啊？ 係啦，七成幾啊？ 係啊。 咁好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嗱，因為而家咧，即係呢一個鄉村用地咧、 嗯， 其實就係得900公頃嘅啫。 嗯。 啊，政府嘅鄉村用地就係得900公頃嘅、嗯。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過往都係官僚住呢一啲咁嘅土地啦，就去做新地嘅，就去換翻嚟嘅， 係嘛？即係呢個就係話嗰三個條件裏面有一個叫做去換地，係 啦， 咁、啊、所以咧政府咧就係、是、鄉村式發展規劃咗喺鄉村式發展嘅土地裏面咧1200多公頃減去咗260多公頃嗰啲斜坡啊道路，剩翻落嚟就係900多公頃咧，就係預留咗落嚟俾呢班叫做原居民。 係 18歲以上就俾佢哋咧係申請用換地嚇、啊，即係換咗之後咧就用嚟起佢哋嘅丁屋， 嗯、 就起可以起唔高過3層，每層就塞700尺嘅一個嘅丁屋嘅。 係啊， 嚇、啊！ 咁但係而家情況唔同咗啦，而家政府咧就話啦，而家就同你講又喂，而家咧呢啲嗱雖然有900多公頃， 係 就係做呢一個鄉村式用地嘅，係咁但係咧就呢啲咧就我哋唔會攞嚟起丁屋嘅，呢啲就係係嘛，咁啊即係呢啲就係攞嚟做斜坡啊，攞嚟做呢啲即係公共設施啊咁樣嘢嘅咧，其實係咁好笑嘅，呢、這個就其實係你見到啊地政署署長啦，即係呢個陳松徵啦，就喺上個禮拜二已經就其實真係落井下石嘅。其實係，即係你見到個 timing 揀得好好嘅嗱。雖然你話係嘛，即係呢個鄉議局啦，係嘛，即係有份投票俾呢個林鄭啦，但係嗱一啲都唔買佢，即係一啲都唔買佢。嗱好啦，究竟而家我哋見到林鄭呢個咁樣嘅所謂丁屋嘅新嘅即係政策咧，其實係咪一種另類嘅節農嘅做法咧？係嘛嗱，因為嗱講真。你而家雖然話有七成嘅用地攞嚟係喺私人農地起啫，但係問題你喂，如果你冇新地嘅情況底下，你嗰七成啊，而家坐食爭賓嘅啫喎，你私人農地，喂你起一間就冇一笪地嘅咯喎，係嘛？你唔會再製造新地嘅咯喎，咁喺咁嘅情況下，即係等於截農嘅啫喎，其實係。 所以嗱，有兩種講法嘅、嗯，一種就話，咦，郭翠軒呢個嘅司法覆核咧就名贏實輸，因為點解咧就確立咗就話基本法嘅40條裏邊講嘅合即係原居民嘅合法傳統權益咧係確立咗啦，只要喺私人地上面咧係可以繼續起丁屋，甚至乎咧個判詞裏邊咧就。甚至乎連嗰個話，即係呢個因為有歧視非原居民，歧視原居民，不過係女性原居民咧，呢兩個咧法官都唔採納，就話因為原有已經係咁啦，咁樣係寫基本法嗰陣時咧係咁啦，咁樣所以咧就繼續維持咁樣係，但係咧名贏實輸嘅意思就係話，因為另外嗰兩句頭先你講啦，過去咗十幾年。過去嗰好長嘅時間，即係有七成嘅起丁屋嗰，即係唔貪咗上萬間咧，有七成咧都係起喺呢個私人地方上面嘅，用呢個換地，用呢個嘅私人協約嘅方式咧，係得嗰20%左右嘅啫，咁、所以咧就影響好輕微啦，咁樣係。咁但係亦都有學者講咧，因為政府本來預留咗900多公頃嘅官地出嚟，鄉村式發展咧，就去透過換地俾佢哋起丁屋嘅。 係。 咁但係因為而家呢個裁決出咗啦，咁所以咧、就政務司司長啊張建宗就即刻話受到啲壓力啦。咁掂啦，因為呢900多公頃。政府啊，張建宗雖然就話好零散嘅，好細碎嘅，咁但係咧有幾幅或者有多幅喺元朗啊、喺沙田啊、喺北區啊，係鄰近一啲公共交通交匯處啊、港鐵站啊，有1公頃以上，甚至乎2公頃，咁就起到 即係一啲公屋村係可以上千間嘅單位咧，係去回應而家所謂嘅叫做土地唔足夠啊、房屋問題啊咁樣嘅嚇。張建宗啊，繼續走出嚟講，又話即係啊，唔係啊，嗰啲係好散嘅啫，九百幾公頃唔能夠出嚟做大規模嘅興建嘅咁樣。咁突然之間冇咗呢九百幾公頃嘅鄉村式嘅鄉郊地，又係官地嘅話咧，咁剩翻落嚟咧，嗰啲私人地方係可以起丁屋嘅咧，就買少見少啦。咁所以先至有學者講。說咦，其實又好似唔係郭卓軒名贏實輸喎，反而係原居民係變相被截龍喎。 係啊， 過去就係點咧？過去截嘅咧就係截呢個人啊嘛，就係話咦係咪你一個期限啊？又或者係林鄭曾經講過話，會唔會喺2029年之後出世嘅原居民咧，就以後唔可以，即使係原居民都冇丁權啊咁樣。而家就唔係啊，因為喺私人土地上邊用嚟去申請興建丁屋嘅咧，就好似你話啦，起一塊就少一塊嘅話咧，就變相嗰個截龍嘅效果就體現喺個土地上邊，就唔係截個人嗰個嘅身份啊咁樣 係。即係話而家郭昌堅咧。他自己本身複核嗰個咧，原則上面輸咗，即係輸原則嘅意思就係輸咗呢個女權啦，即係呢個原居民嘅女權啦，同埋香港人嘅普遍權益啦。點解？即係我同你都係香港人，即係香港出身啫。點解原居民嗰個有丁權，我冇啫？係 啊， 輸咗呢個原則。但係問題就係話，喂，長遠嚟計嘅話，喂，佢哋啊，即係佢哋起曬呢啲地嘅時候咧，佢哋就等於冇啊嘛，係嘛？即係等於咧。其實係透過一次， 你嘅權利繼續喺呢度，但客觀條件唔好意思啊，冇地方俾你去去申請啊，咁樣係嚇。 咁你點樣咧？係嘛？即係你又地又換唔到啦，即係你又坐食三班。係 啦，嗱，過去咧嗰啲原居民就話點咧？政府用行政措施申請10年、20年、30年，可能先批俾你，咁就用行政措施拖長咗你好長嘅一個輪候嘅時間。咁就算你係起到嘅話咧，你享受嗰個丁屋嘅時間就會縮短咗啦。 係啊。所以其實喂，你見到喂建制派，你除了我哋頭先講嘅所謂商人之外咧，哇！你見到真係驚呢個送中條例啊，都會搞到佢。喂，而家你見到嗱，逐個嚟嘅，其實係嘛？你見到喂，就算係一國兩制啊，你啲所謂既得利益者啊，嗰個你既得利益都唔係長，即係都唔係話長遠嘅，都唔係老鳳嘅，其實係係嘛？即係呢啲係政治免費午餐嚟噶嘛，大佬啊，係嘛？即係你而家點樣可以話即係覺得係老鳳嘅呢啲嘢係咁好啦？即係你而家啊，我覺得阿梁福源先好笑。喂，既然啊，如嗱，你覺得嗱呢個林鄭月娥，首先佢自己啊，即係攞住咧呢個習近平啊嗰、個所謂叫做 係事不避難， 事不避難， 志不求易 呢把咁嘅尚方寶劍咧，周圍冇啦，已經係 亮劍 係啦。佢把尚方寶劍就係叫。志不避難啊！喂，大佬，即係你既然佢自己本身都有咗咁嘅尚方寶劍，你覺得即係人大會企喺邊邊咧？你點會覺得人大喺人大釋法就會企喺你嗰邊嚟快靚正咧？佢都佢係可以好快靚正噶。但未必合理意喎。 係啊，係呢班土豪又係好似建制派保皇黨咁惡慣啊嘛。係會覺得係。 真係好奇怪，我都覺得。喂，就算係，其實我覺得當然阿梁福源啊，佢哋當然係即係都預咗啦，係咪？因為喂講真，嗰陣時佢哋都話想要搞一個即係屬於原居民嘅黨啊嘛。 係啊，係啊， 係嘛？ 即係另立中央啊！佢覺得鄉議局唔能夠代表到佢哋嘅聲音啊，係。 其實喺 雖然就叫新界黨，佢話叫做 新界 黨，不過後屘組唔成啊，佢同阿侯志強啊嘛。 侯志強就好似有出嚟選嘅係嘛？ 有2016年嘅新界東、 新界西啦嘛。 新界東 係咩？新界東咩？ 新界東，佢嗰陣時話要 target 我同阿長毛啊嘛。你兩條友最串啦，等我搞掂佢咁，點知搞掂咗自己先？ 搞掂咗自己啊，分薄咗呢個建制派嘅票。喂，咁你咪睇到咯。喂，即係其實嗰陣時佢都諗到，喂，大佬，即係你自己本身係冇政治嘅長遠嗰個叫做係即係利益可以交換嘅時候，咁你有啲乜嘢咧？ 佢就係本來諗住喺2016年嗰陣時參加立法會選舉， 諗住 去 show 下 muscle， 如果有好多人支持，甚至乎攞議席，即係有民意基礎啦，係咪？咩新界情咩香港心啊，類似嗰啲咁樣，有基礎之後咪繼續講數咯。但係點知露咗底，反而係 你反而露咗底，喂，覺得你冇料到嘅，原來係 咪2000多票啊？要 check 下真係，喂，大佬同阿李思燕差唔多嘅啫喎。 大佬嚇、啊，新界人嘅假咪俾你丟清？ 喂，即係就係睇住你嗰幾千人啊，係嘛？你就係嗰兩千幾人。 大佬，你露咗底喎、這個！你以前本來仲嚇嚇，透過話要燒啊林鄭嘅人像咁啊！ 你諗你嗰陣時，你仲可以叫做係拋下浪頭， 廿文廿武咁樣啊，就話梁福源就燙過咩好高，即係松高頭咁樣啊！ 喂，而家你點樣拋浪頭咧？真係好笑啊！真係咁，所以我覺得咧，嗱，你睇到你好開心啊，大佬。咁但係同時間我哋見到咧，而家嘅形勢就係、是，就算係建制派都好啊。首先商人，跟住又原居民，嗰、那個建制陣營係逐步逐步咁分裂。 嗯、 因為他們都看到，喂，就算是，喂，你想想，一國兩制，這班人啊，其實他們那個存在價值是有個限期在這裡的。 嗯、 如果真的好像李毅這樣說，哇，去到三五年的時候就要宣布， 三三年 就要宣布一國兩制就玩完了。那你想想，他們那個政治生命還可以玩多久？ 嗯。 是吧？喂，你賣港賣了這麼多年，你以為老鳳的？是。是不是先啊？但是這個也是缺口來的嘛。係嘛？即係點樣？我哋要做到一個即係呢一個叫做議會抗爭，或者係反手圍攻， 穩手突擊。睇到佢有弱點，犯錯嚇、啊，民意一哄而起嘅話咧，睇下點樣可以攻其不備。 係啊，咁呢個就唔可以又叫做係冇咁即係妄自菲薄咯。 嗯嗯， 係嘛？即係我覺得希望係人為嘅呢樣嘢係。咁好啦，剩翻啲時間啦，我哋講下即係玻璃心事件啦。 玻璃心事件啊， 哦，咁啊嗱，最近咧，呢件事就非常之奇怪喎，就係、是、嗱上個禮拜五啦，上個禮拜五咧就係呢一個拉卡啦，咁就網上面就放咗一條片嚇，咁、就唔係拉卡自己官方放嘅，咁、見到網上面好似 我開頭以為係喎，係咪因為見到個細？即係個勢唔係好對路，所以就反而話誒唔係官方咁樣咧，會唔會咧？ 就拍得好靚嘅條片，專業 有藝術性㗎， 係啦， 同埋好失途嘅。去到最尾個聽 man 個坦克人出嚟嗰陣時，係喺個鏡頭嘅反應嚟嘅啫。 係啦，咁就係佢本身就其實係三個並存嘅古仔就並排嘅， 所以好似平行時空咁樣嘅。 咁啊，一開頭就係你見到即係一個cam man 啦，一個 photographer 啦，係嘛，揸住長鏡頭影一啲即係叫做係狼啊啲乜嘢。咁影下之後咧，就鏡頭一轉，就轉咗去咧，就其實係1989年嚇、天安門係嘛，咁就係嗰個畫面啦。咁你見到就係、是、哇，地下就見到係好多火啊，又剩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又 shift 喎，又 shift 另一個畫面咧，就係、是、講一個係咪？我唔知係咪伊朗啊。總之佢係冇標明地址。佢嗱，除咗北京天安門之外咧。另外那兩個故事是沒有標明地址、沒有標明地方的。 模糊一點的。 是啊，模糊的。 模糊一點 的。即是有兩個，一個就是中東國家，是吧？我當那是伊朗，是吧？見到一些女人，是吧？即是披著 有蒙頭，好像回教的服飾那樣的。 然後就被一些武裝部隊去射殺啊，又成啦，是吧？跟著另一個故事就是講一個似乎是非洲的一些獨裁國家。嗰啲咁樣嘅即係武裝分子啊，捉住一個鬼佬啊，一個又係一個叫做係即係攝影師啦，係嘛？佢冇嘅，佢 似戰地記者咁樣， 似係戰地記者嘅，係嘛？咁啊，三個古仔咧都有一個 photographer 喺度嘅，即係都一個即係攝影師喺度嘅。 個周遭嘅環境影出嚟帶出嚟效果咧就好沉鬱啦， 係啦，好沉鬱啦， 好緊張啦，嚇，即係好令到你咧係即係好多慢嘅鏡頭咧，將個張力咧就拉到好大。 係啦，而三個古仔裏邊咧共通點咧，都呢、這個咁樣所謂嘅攝影師咧，其實都係冒住一啲咧生命嘅威脅、生命嘅危險啦，就想去即係拍攝到一啲即係好歷史性、好重要嘅一啲相片，係嘛？ 歷史時刻如實地呈現出嚟，透過呢個鏡頭或者透過呢個生產商嘅器材。 其實成個我諗成個 message 好簡單嘅啫，係嘛？即係就向呢啲咁樣嘅即係冒住生命危險嘅一啲攝影師致敬啦，係嘛？咁當然你最好就用拉卡相機鏡頭啦，係嘛？即係所以最後尾就係其實嗰個畫面就係見到拉卡嗰個標記嘅時候咧，你就見到即係嗰個嘅攝影師咧，其實就係對住嗰個 cam， 即係對住嗰個所謂 tank man， 係啦，即係個坦克人。就係當日喺天安門附近嘅 長安街， 係 長 安街望落去嗰個鏡頭。 係啦。就是那個很出名的那張照片，其實就是整件事就是這樣，是吧？當然整件事炒出來之後，我們 你很期待呢，所謂玻璃心兩個層次，第一個就是你那些小粉紅啊，那些這樣的即粉青啊，那些玻璃心，那些就不需要懷疑，那些就很快，其實就是、啊、那當然就說你辱華啦，是吧，又說我又不是很明白怎樣為之辱華呢，怎樣何辱之有呢，是吧，那對象是辱哪個呢，我真的不太明白、啊、大佬。如果你只是說六四來說，你就是啊，你就係講官方，你今時今日咧都唔願意係好高調咧，就去自己去做平反啊啲咁嘅嘢，都係比較即係點講咧？ 佢嗰條拉唔會話以前呢個咩反華反中勢力，反而就話喺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嘅一場風波，都係咁樣嘅咋，其實係唔係好似以前硬崩崩咁樣最早期嗰啲講法出嚟㗎？係 啊。是啊， 更加不會講話嗰陣時冇死過人啊，即係此地無銀，唔會咁樣講嘅。係 啊，唔會講 原木嗰條拉唔係咁樣 嘅。係啊，唔會講嘅，即係話你，喂、哎，嗰條片咧就其實係咧，你自己本身就自己做出嚟嘅、啊，根本上冇咁嘅事情發生嘅、啊。你甚至乎其實以前我哋都有嘅嘛，我哋見到即係以前即係廣大啦，學生會會長阿陳一岳咧，都話冇死過人啊，係嘛、啊？即係阿以前阿馬 嗰啲即係低金紅嗰啲。 係啊，即係係咪以前係民建聯前主席啊？阿呢個 馬力 啊，佢都話即係 坦克碌豬。 係啊， 即係你真係泯滅人性嘅大佬。 係啊，即係會講呢啲嘅冇死過人啫嘛。咁但係而家咧就真係好奇怪嗱，你話辱華喎、啊，你咁其實你如果你講成件六四事件嚟講，被辱嗰個唔係華人啊嘛。即係係嘛？你而家係即係你反而踐踏人命嗰個共產黨啊嘛！你最多只能夠話辱共不辱華，係嘛？係咁樣啫嘛，係嘛？即係你冇可能支持一個政權去殺自己嘅人民噶。喂，如果你覺得你支持一個咁嘅行為，辱華嗰個係你自己喎、 啊。喂，佢哋根本唔思考，呢啲係冇經過思考去講出嚟，好、 啊、 口號式嘅所謂本能反應。 係唔 係 都辱華？ 核心就係一啲好廉價嘅民族主義。所有嘢即係只要你唔係華人啊、嗯，所謂或者係紅蘇綠眼，你見到外國人嘅話咧，只要有啲乜嘢你認為唔喜歡，你就會好容易擺個標籤，不如就話辱華啦，不如就話佢咩呢個外國勢力，就係咁啫嘛，其實係。 佢諗唔到咩理由去反駁啊！ 佢冇思考過， 所以就揾 你要講一講，係咪人哋因為講一件假嘅嘢？要攻擊你，又或者人哋講嘅唔係啊？呢、這個人民解放軍我哋子弟兵咧，其實係做咗件好成功嘅事啊，剿滅咗呢個反華勢力啊，佢唔能夠講清楚啊，係。 唔係反而咧，呢班咁嘅大陸網民咧，呢班咁嘅粉青咧，即係冇而家咧，今日去踩場咧，即係今好似前日去踩場啦，去揾呢一個六四紀念館。 哦，即係六四紀念館。 嗰班咁樣嘅廢佬咧，咁咩喎？咁有呢個底氣喎、 啊？係咩？你覺得好有底氣？ 嗱，佢點講咧？佢就話：，你而家你即係支聯會咧，就發死人才。 哦， 就靠六四事件發死人才。 消費六四事件， 有死人喎、 啊，係喎，係喎，即係件歷史慘劇啊！不斷消費咁樣 係。成件事好搞笑咧、就是，就係嗱，當然佢哋即係佢哋又即係又整咗一封信啦，係咪話即係好似即係我哋請願咁樣樣啊，即係揾咩領事去請願咁樣樣。但係佢寫封信，原來得個信封入邊冇信， 即係所有嘢都係形式主義。喂，大佬呢班真係啊！霞姐，霞姐定霞姨啊？喂，大佬，你做臨記，你可唔可以做得專業啲啊？嚇，傅振中喺對面睇場咧，係咪都可以應該擺封信落去啊？係嘛？ 呢個真係好好笑。 你要叫得記者嚟影你去抗議呢個支聯會嚇、啊，影響嗰個魏旺商業大廈裏邊嘅四十幾個嘅商户咧，係咪應該都會有新聞稿？如果你有新聞稿，係咪？May as well 順便又擺埋入去個信封度啊！你係咪應該要做得足夠啲啊？ 但係我覺得係即係見到你而家國內嗰種咁樣嘅 propaganda 啦，同呢班咁樣嘅即係維園阿伯咁嘅人咧，其實喂，你起碼有個統一口徑先啦。究竟有冇死人先？係嘛？上面就話就話你老屈係嘛？根本冇死人。咁下面又話發死人才。 佢哋咪諗住係你發揮。有錢收就得啦，總之我俾一嚿錢你，你哋自己去咬佢哋啦咁樣。 O、okay, K， 如果你就係話你話即係支聯會咧，咁啊即係入嚟搞呢個紀念館咧，違反咗公契係嘛，搞到咧大廈啲人出出入入啊，搞到咁鬼多人去霸住個 lift 係嘛，搞到不勝其煩。喂，這個都算。呢、這個你 stick to 呢一個理由咧，都冇嘢去反你。喂，大佬，你而家你話發死人才， 同埋佢哋好重視生命㗎。你知唔知呢班友？佢話因為支聯會 租了以前是这个叫做什么基督徒学会的会址来的嘛、 哦、 转化成为六四纪念馆、 哦、 因为很多闲杂人等出入了、嗯、多了很多了就会令到他们的安全商会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哦、所以就希望支联会就尽快撤离这个艺王商业中心 好好 人命很重要、啊、对他们来说是、 啊、跟着说什么嘛 喂大佬我心想大佬、啊、六四就死了人了、 啊、 如果人命对你们的商会很重要的话吓、啊，你係咪應該都出嚟探討係咩事啊？咁樣係 啊，係啊。咁啊，即係佢又話：喂，佢有啲好誇張，佢又話咩咧？喂，而家你咁多人進進入入咧，喂，搞到咧，即係嗰個 lift 咧會有冧樓危機喎、 啊。哇，幾重要？佢覺得生命係幾咁無價咁樣， 甚至乎會重演呢個九六年咧嘉利大廈嘅火警慘劇喎，咁鬼多人。 佢哋喺作文比賽都嚇、啊啊、都唔係好甜喎、啊。喂，真係～嚇、啊！成班人咪打住麻雀度出嚟㗎？呢班友啲理據係， 喂呢啲嘢，喂好心你揾揾佢嗱，你如果你見到咧嗰陣時你玩呢一、這個咁咩城市論壇咧，嗰啲迷戀阿伯，佢哋有時佢哋都有個 script 㗎嘛，去背㗎嘛， 有人俾佢哋㗎嘛， 係啊，喂但係佢哋班友喂自由發揮㗎喎，大佬。喂，當然好有火。 喂，你話呢班友唔同前一排，即係呢個支聯會六四紀念館話，咪話嗰啲電掣俾人哋倒鹽水啊，嗰啲冇關，我真係唔信啊。係 啊，唔係所以嗱，你覺得建制派咧係唔可以自由發揮嘅？ 係， 佢自由發揮咧，好容易就會變相為呢一個低級紅嘅， yeah. 即係等於就係話我哋頭先講嘅謝偉俊啦，係嘛？喂。他竟然高級黑呢個深圳變成呢個逃犯天堂，係嘛？喂， 竟然收留呢個張五常， 係啊！啊你嗱，跟住之前阿大舊石係嘛？石禮謙， 大灣區唔係應該互相合作嘅咩？咁樣， 石禮謙又話呢個林鄭衰過共產黨，哇！呢、這個我真係覺得喂， 唔係佢話特區政府衰過共產黨，如果有空置税嘅話， 呢、這個我真係覺得好值得談及。嗱，我當然明白佢好憎空置税啦，但係點解佢會有句説話話衰過共產黨呢究竟共產黨在石禮謙心目中是什麼地位呢究竟他有多壞呢要用這個林鄭政府去做比較呢喂這個真是 slip of the tongue 喎、 啊啊啊、 講了心裡面那句說話共產黨本身就很壞、啊、如果呢有樣東西壞過共產黨的時候 就真 的很 壞 就真的很壞了喂，我覺得呢個真係要值得探究啊，大佬。 點解容佢係咁講？係咪因為佢係立法會裏面第二之心，下一次都唔一定會選，咁所以咧就俾佢放啲咧咁樣係。 係啊，嗱，所以你話一脫稿又好大鑊，啲建制派就建制派，所以點解阿習近平而家成日都話要看齊意識， 係 嘛？大家要背好呢個習近平思想。因為大家不可以脫隊的大佬，一脫隊你自由發揮你自己去揣摩那樣嘢意思的時候咧，就好大鑊嘅，根本就係、是。 喂，係咪西環冇發工啊？嚇，西環最近做乜嘢啊？ 咁好啦，嗱，我哋講翻呢一個拉卡事件。 拉卡， 拉卡事件又係奇怪啦，你數數啊，禮拜五去到而家都四日啦，嗱。你我哋好關心 嘅，還是出咗聲未啊？還是 係啦，就還是真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啦。揾唔到啊， 官媒嚟噶嘛，同一口径 啊 嘛，揾唔到啊。 係啊，嗱，你首先最重要， 因為諗唔掂啊嘛。咁華為以後用唔用好啊？ 華為用唔用好咧？ 嚇、啊，華為其中一個賣點就話嚇，係、啊啊、我哋裝組好多其他國家生產零件，但係我哋影嘅相好正啊，甚至乎就話勁過 iPhone 添啊 ！iPhone 以前就話即係影相啊，特別係影人像啲膚色就好靚啊嘛。 係啊！ 而家因為我哋用咗德國出產嘅 Leica， 你睇我哋幾勁？iPhone 兩個鏡頭，我哋多過仲四個鏡頭咁，咁樣去 sell 噶嘛？以前係 係啊，唔係但係咁講，即係如果你話講華為咧，咁啊當然係藏版夾春袋啦，係咪先？即係你要知道，喂，你唔用 Leica， 你可以用咩咧？係係嘛？如果你話用呢個賽斯啊。用 Sony 啊，咁同其他牌子又冇乜分別喎， 冇個獨特之處。 係啊，冇乜獨特之處喎。而家佢即係成個手機，嗱我哋用咧即係所謂蜚語嚟講咧，亮點就係呢一個 Leica 啊嘛，係嘛？哇，可以影到月亮嘅。 系咯、啊，你鬧好定唔鬧好咧？係咪要同華為傾下，以後就唔用佢，咁你先可以走出嚟鬧咧？係、 嗯， 又或者華為未有個講法，你就唔講咧？ 係啊，即係你點樣樣咧？嚇、啊，你嗱，首先你唔好講呢一個華為，嗱、啊、華為都算啦，嗱、啊，跟住你講到呢一個環球時報，環球時報冇理由咁靜噶喎，好大鑊喎、啊，係嘛？ 佢話咁，但係都算啦。嗱，我覺得過埋今日咧，其實佢都過咗關嘅，即係呢個拉卡事件唔係我哋再提起啦。我諗嗰啲即係叫做小粉紅啊，嗰啲咁嘅粉青咧，已經冇咗玩具玩啦，已經個玩具已經唔係玩呢樣嘢。嗱，過咗今日之後有新玩具咯。 哦，另外一個 新玩具咧就係今日咧四二三就係一個海軍節啦。哇， 海軍節，哇， 呢個海軍節就犀利咯。 點啊點啊！ 解放軍嘅海軍咧就今日慶祝呢個即係建國七十年啦。咁就係呢個山東省咧嗰邊咧，即係咧青海出邊咧就呢個習近平咧就搞一個海上閱兵。咁啊好犀利啊！佢揾咗成好似唔知好似成四十幾個國家係嘛？即係呢個閱兵嘅海上閱兵。 而呢個比較少見啲喎。 四至六十個。 通常係天安門廣場見嘅啫喎。 係啊，嗱，即係好似等於就係前年咁樣樣咧，一個叫做反法西斯嘅呢個咩七十週年，咁佢都即係搞到好大型咁樣樣。咁但係今次唔同啊，咁你搞呢個海上閱兵啦。咁就當然就係即係啲人就喺度講，哇！呢個係咪即係叫做係呢個北洋軍即係北洋軍二點零咧？係咪等於係係嘛？因為其實佢即係今 解放軍啲海軍唔係好掂嘅喎。 你話唔掂啫？咁 但係遼寧號大佬落後日本一百年。 唔係佢而家今日佢唔係再 sell 遼寧號啦。 sell 第二啲。 係啊，咁啊另一艘咧國產咧嘅即係嘅呢個航空母艦，咁啊號稱為啦全亞洲最勁嘅航空母艦。 邊度勁先食油啊？ 過萬噸 啊！ 過萬噸嘅噸位㗎， 個噸位 係啊，噸位過萬噸㗎，好犀利㗎。咁但係咧，就今日就真係非常之唔老禮啦。咁啊，因為首先啦，嗰個天就係非常之個天氣就非常之差啦，即係能見到好低咧，又大霧又盛啦，係嘛？你搞完都唔知有冇搞過，係咪？ 影唔到。 但我又唔知嗱，因為其實呢啲嘢咧。嗱，以呢個大陸嘅一啲咁樣嘅，即係嗰啲軍事學者嚟講啦，嗱，大陸嘅霧霾咧，即係其實有擾敵嘅作用，好犀利。 咦，係時候應該發發新聞稿，嗰個係刻意嘅，係啊，潛藏喺裏邊，咁啊，對方嗰啲嘅航空母艦、指揮艦艇就未必咁容易睇到我哋啦，咁樣，可能只係能夠依賴雷達 嚇。唔係，但係你今日揾咗好多好多國家嚟去，即係去閱軍啊嘛，即係咁，但係。呢、這個055啊，即係呢一個叫 話應該 sell 自己係隱形戰艦喎、 啊，係可能 sell 自己隱形戰艦。 喂，人民解放軍冇呢個隱形戰機，但我哋有隱形戰艦，你睇下冇賣賣嚟。 但係偏偏就係今日咧，嗱，你講呢個航空母艦咧，號稱全亞洲最勁呢個航空母艦咧，真係隱咗形喎， 真係隱咗形， 係啊， 咁勁， 係啊，好犀利，好好笑啊，因為呢個就係咁，所以搞到咧就你見到即係習近平咧啲相影到翻嚟咧，又秒嘴秒舌啦，就好唔開心啦，係嘛？咁啊，即係 天氣唔好就秒嘴秒舌啦。 原本成件事咧就係話直播嘅，今日晏晝點半鐘話直播嘅，咁但係就央視就冇搞，最後尾冇直播到啦。 咁唔俾面， 咁所以咧嗰啲網民咧就非常之失望同埋鼓噪，咁啊最後尾就補翻啲片翻嚟，就話誒點解呢一個055啊呢個咁樣嘅航空母艦咧呢一個。國產最強武艦咧唔出現咧，咁係咪空少咧？又即係啲天氣又唔好啊，惡劣天氣啊，係咪即係代表緊而家嘅國運啊？係風雨飄搖咧。 軍事專家黃東子咁尷尬嘅海上閱兵，係建國七十年以嚟從來未試過啊！俾人聯想到中國咧，而家處於呢個風雨飄搖，如同空少。喂，大佬，佢係睇風水啊，或係軍事專家嘅大佬咁樣講嘢？喂，呢度有兩個評。一個評論點解會講一啲本嚟唔係軍事專家講嘅嘢？點解聯想到咁遠嘅係？咁騎呢嘅係。 咁啊，即係呢個又好笑嘅，呢、這個就其實本身咧就呢一、這個，好似美軍本身就話冇諗住嚟睇嘅，其實就係幾日之前又冇諗住嚟睇嘅。咁啊，因為其實美國都有啲評論員就喺度話啦，喂，你今次唔去近距離咁樣觀摩一下咧，咁啊即係等於係少咗一次咧，就近距離即係觀敵嘅呢個咁樣嘅機會喎，咁樣。咁最後尾其實 大佬美軍有人造衛星嘅。咩都睇得一清二楚啦， 咁啊唔同嘅，咁佢最後尾佢揾咗一個上校嚟睇嘅，就係、是，咁因為其實其他嗰啲咧正式官即係正式閱兵嘅一啲咁嘅國家咧，其實佢自己派艦嚟睇嘅，其實係。咁啊，咁但係美國就冇啦，係嘛？咁但係最後尾就算有都好，喂，你真係你即係好多人面前真係咁樣出醜喎、啊，大佬，即係呢個就比起拉卡事件咧就更加嚴重、 啊，更加嚴重。 唔係因為其實嗱， 你 本來閱兵就被人看自己的肌肉的， 是的， 等同於大隻佬就好像展示肌肉啊，赤身 是的， 赤身露體，你看我多堅， 這個055型， 看我支炮仔， 這個055戰艦本身就是打算拿來轟這個台灣的嘛，是吧？你現在哇，之前李毅又說要很快要武統台灣啊，是吧？就是等這個即係台灣經濟崩潰嘅時候啊，就係武統最好機會啊！咁喂，呢、這個應該係即係呢個055戰艦應該係即係身負重任啊！喂，竟然甩碌， 竟然甩碌，等同於你想去展示肌肉嗰陣時候，俾啲靚女話：咦，喂，睇唔到喎、啊、你喺邊度啊？你支炮咧咁樣一樣嘅啫， 真係好大鑊！你係咪天見係咪天降空兆咧？呢個係咁啊！即係等下其他嘅即係軍事學家啦，係嘛？今日就係我哋見到呢一個黃，係咪叫黃冰定咩啊？ 黃冬。 黃東，我仲未見到馬鼎盛喎。馬 鼎盛係喎，應該睇睇訪問下馬鼎盛先。佢有冇睇啊？應該，不過可能冇睇央視，冇得睇央視就冇得睇咯。 係咁樣樣。喂，咁好啦，嗱，咁我哋剩翻少時間啦，我哋要宣傳一下啦。咁就係除咗428嗰日之後咧，嗰日大家要出嚟上街之外咧，聽日都好緊要啦。 係，聽日朝頭早九點鐘就集合，十應九點半，因為十點就開庭啦。呢個佔中九子咧。就本來喺兩個禮拜前宣布咗佢哋被定罪之後，咁就聽日咧先正式咧就去判刑嘅。咁喺呢兩個禮拜裏面咧，其中一位九子啊張秀賢咧，就即係因為法官就話要攞感化報告，咁所以咧就要用呢兩個禮拜嘅時間去。 好似我見到佢網上面徵召呢啲。 係啦，佢就即係希望呼籲佢，本來唔打算咁樣做嘅，咁但係佢都會覺得即係有需要啦，有啲用啦，咁就話即係對佢有認識啊。又或者是可以講述一下很簡短的信函，寫一寫你如何認識張秀賢呢，就希望收集了之後呢就給即情堂之用這樣的。就還有有社運朋友呢，除了是聽朝九點鐘呼籲大家去到這個九龍那個法院那裡，即是在這個長沙灣站啊，近即是港鐵站那裡最近的、那個法院呢，就聽晚應該都是6:30至8:30應該是。 沒錯。 那兩個鐘頭呢就在荔枝角的拘押所，因為預料呢他們幾位呢不會那麼快即正式入監獄的，就會在拘押所一段時間之後呢才去轉送在不同的監獄那裡的。所以呢6:30至8:30呢就在荔枝角監獄外面呢就有一個燭光集會啦。當中呢也都過去呢就很多社運朋友就在外面喊口號，就即是以示支持，就希望被囚禁被暫時囚禁在這個荔枝角監拘留所裏面的佔中九子是會聽得到的。 系，咁啊，系啦，咁啊，即系集气啦， 系啊， 即系支持啊九子，因为如果大家睇过佢哋嘅，尤其系钟耀华啦，都话其实佢系代表即系每一个 人， 系啊 ，everyman 啊，系嘛，即系呢个叫任何人啦，即系。咁啊，既然佢幫即係為我哋叫做贖罪啦，咁我哋都係即係要支持下佢哋啦。 我哋幾十萬人參與呢個雨傘運動當中咧，今次嗰個裁決判刑審訊確實變相係由佢哋九個人咧係去承擔咗我哋好多人嗰個嘅即係政治責任嘅。我哋去參與個運動本身，即係以公民抗命咧，都知道其中一步咧就係佢哋而家行緊嗰步咧。咁正傳就話律政司就可能呢度係畫一個休止符號，咁但係就未知啊，呢個係傳出嚟嘅啫，冇一個正式嘅確認嘅。咁仲有好多人係即係被預約拘捕，包括我自己啦，有好多自己去自首嘅李柱明啊、陳日君啊、即係政黨中人啊，咁亦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點解咁有呢個象徵意義、實質意義，甚至乎佢哋發起運動嘅人，好似阿世良講，行翻去個運動嘅原點、個初衷，就係透過这个公民抗命，甚至乎在法庭上面呢是再一次对自己即参与这个运动 的看法、政治理念是原原本本讲出来、 就算是明早上不得闲要翻工的朋友，那么放工都可以即支持一下啦。 有两个的即切入点的，大家是可以留意的。早上就不容易，因为九点很多人翻工、但六点半至八点半为什么这么晚呢，就也都是即方便其他在职的朋友可以去啦，咁樣 係嚇嚇，冇啦嚇，希望就聽朝可以阿 Kerry， 你聽日會聽朝會唔會？ 聽朝會去啊，我聽朝會去。 咁啊，希望聽朝見到大家。 聽晚就因為要開會嚇，聽晚我哋有啲會咧，都係即係做一啲動員咧，就呼籲啲香港市民出席4月28號嗰個遊行咁樣嘅，係嚇嚇。 即係朝頭早嗰個係西九龍裁判法院， 西九龍裁判法院 就喺呢一個長沙環， 長沙環站 地鐵站 出咗之後咧，就穿過呢個麗閣村，即係以前啊馮檢雞 係啦 嗰個區嗰度咧，穿過去咧個兩條馬路咧就會到噶啦。咁樣聽日咧，傅振中嗰班愛字頭嘅友咧，我相信都會走去踩場噶啦。 上次咪好囂張咯，開香檳喺度。 係，我相信聽日都會一樣會嚇咁啊！但係唔即係以示支持佔中九支嘅話咧，都唔理得佢咁多噶啦。 我懷疑聽日可能都好大機會重判添啊！你見到即係呢一個黃志文，即係我覺得非常之離譜啊！喂，未判刑嘅時候，你話呢個國家安全之下係冇兩制，你真係俾個咩信息俾法官啊？你係咪俾壓力俾個法官啊？你真係完全唔將法官放在眼 內。絕對係啊！呢個係真係真係騎在人民頭上説三道四人嚟㗎！呢個係 以前啊，即係你有啲咁政治敏感嘅案件啦。喂，你作為即係呢一個中聯辦咧。其實是好即係好戒慎恐懼。 喂，佢真係兩劍亮到， 大佬真係 除咗條褲拎曬出嚟俾你睇咁樣嘅喎，係即係好冇肆無忌憚嘅喎，係。 唔係，所以我哋唔可以俾中聯辦睇死咯。 係， 係嘛？即係我哋要曬馬咯。 嗯嗯， 係嘛？我哋要即係展示我哋嘅人民嘅力量咯。 係啊， 啊， 係啊。 呢、這個好緊要，呢、這個係夜晚喺邊度啊？ 夜晚荔枝角區亞所嗰、那個咧、okay ，應該都係嗰、那個要做下 search 好似都係荔枝角港鐵站，行、 哦、 去都係近嘅，都係應該三四個街口嘅、啊，大家喺 Google Map 嗰度打個字就會揾到噶啦，唔、難嘅嚇，唔、難嘅 好，咁啊，咁啊，多謝曬今日各位啦啊，即係。都唔嫌棄啊！即係我哋B隊上陣 啊！希望不負所託嚇、啊，我哋即係頂更嘅啫。 好 ，OK， 拜拜。 拜拜。 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哦。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